煮一杯咖啡，配一份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七夕节有人送鲜花，我们送奥迪，贷款买 A3 每天仅需支付26元，还不到一束鲜花钱。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BMW X5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月供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 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好消息，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8月25至27日秋季装修盛会，届时满千赠百，满万赠千，金蛋免费砸，2倍积分满额送家电，购物循环抽家电大奖，详询83866202。 959资讯快报。 8月18日，涿州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贯彻落实有关会议精神，通过典型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警示涿州市各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以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投入到全市各项事业当中，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献礼。涿州市市委书记王艳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陈宇主持会议，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王艳青在讲话中指出，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要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树立正确价值观，坚决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要牢固信念的理论支撑，要在案件中汲取教训，要在工作中躬身自省，要养成自律习惯，主动接受监督，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要把担当干事体现在推动发展中，体现在改革创新上，体现在解决难点问题上。陈宇强调，各园区、各乡镇、各部门要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19大，认真贯彻落实市委7届2次全会和本次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深化各项改革措施，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8月17日，涿州市组织收看全省贫困人口建党立卡回头看工作暨业务培训电视电话会。市领导王艳青、陈宇、马东来、李庆林、李鹤群在本市分会场收看。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建党立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准确把握要求，确保方向不偏、精准到位，让群众满意。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在上个世纪末啊，伴随着这一首很纯然洁净的《爱情多瑙河》，熊天平的这个名字呢也开始被大家所熟悉，而后面的那一首《火柴天堂》呢更是让大家对这位才子印象深刻。而接下来介绍到的这一位年纪很小，但也算个小才女了。专辑当中的歌呢几乎都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还开了很多场的演唱会啊，反正超过了杨坤的32场。她是邓紫棋，来听到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我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不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着找，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一起 央视羊年春晚的舞台上，邓紫棋她自弹自唱了这一首她自己创作的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曲子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的气息，所以很多粉丝都在揣测啊，说为什么要选这一首歌呢？有的人认为啊，这应该是唱出了很多异地恋男女的心声，还有的就猜测说，这应该是邓紫棋在想念她的外公外婆了吧？所以不管是恋人还是亲人，都要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多远都要在一起，在一起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吧。接下来听一首风格大转变的歌啊，张善蕊的《鹤犬》。 这天下午3点钟，我的表哥不知哪里不对头，带了一堆补习漫画 VCD， 还叫我和他一起闭关练功。我叫他麦娜，他叫我麦萨，不练他就去跟我爸妈摆道。 张善蕊让我借了钱，把每三个月的成绩单他自己都。 要比别生气，要有这么做

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这首歌的传唱率是非常的高啊，大多数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首很优秀的情歌作品，但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呢是有不同的意义的。这一首《忽然之间》呢，其实当时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创作的。另外呢，莫文蔚在他父亲逝世后呢，更是用这首歌的歌词来祭奠他，所以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受会有一些不一样吧。再来一首对唱的叶蓓还有小柯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咱们结婚吧的片尾曲。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想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小柯还有叶蓓很温馨的献唱啊，也是用歌声诠释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感悟吧。这首歌词呢，展现的是大家在经历爱情之后的那种很沧桑的心态，而恰恰呢，也是因为命运的相遇重逢，而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而越发的珍惜，越发的向往吧。小珍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巫启贤，这是他的一首代表作《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想拥

这是王菲在1995年推出的粤语专辑《滴答》当中的一首歌《流星》。在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造型，包括 MV 呢，都是体现出了一种很颓废、很灰暗的氛围。这张专辑大概有10首歌，歌曲的名字全部都是由2个汉字或者音节来组成的。除了刚听到的这一首国语歌《流星》之外，其他9首粤语歌呢，都是由林夕来负责的。继续来听小鲜肉的歌 TFBOYS 魔法城堡。这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了，很多人在小时候玩游戏都有唱过。来听到的是毛阿敏《丢手绢》。 望着窗外那天真的小孩，猜想着我的童年旧时的记忆，一片星光静悄悄地飘来，

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千古的缠绵总是前开始，记忆里还有天光是火，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都像你的烟波，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 是来自于古巨基的《天上人间》，也是《还珠格格》第三部的片头曲之一了。按照往常琼瑶的电视剧哈，这个主题曲呢都是由她自己作词的，这首呢当然也不例外了，而且呢由男女主角演唱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对不对？可是却很少有剧里的主角来为她的歌作曲的。那这一首《天上人间》呢，就是由五阿哥古巨基亲自作曲的哟。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过得很快啊。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的是田震的歌，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啦？来回忆他的这一首《怕黑的女人》。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远远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啊、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啊、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啊、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啊，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啊、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过去的心可以不看，可以将它撕成两半，只当旧情一 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吧，哪怕是说的一点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 情的沦落人，像你在这伤感的城。